戏。 们就供枕头。 油天花掉的，你就会跟我耍无赖。 夫人，给个台阶下。 不给。 给你。 不给。 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过了极限又能怎么样啊？ 过了极限，过了极限，我， 我问你要打我不成？ 我打我，我是不打，我不过要威胁你几句。 哈哈。 用鼻子跟我说话，难道你就不怕直冒鼻烟？此后 直冒鼻烟又能做什么呢？ 将你休士门去。 谅你也不敢。 嘿，我要吃点豹子胆。 依我写呀。 这可是你逼的。 写呀。 这可是你我写了，我还有。 您发财， 不是张四海，你也别下大白。 我家官人就是。 去 发 财， 缺心眼儿。 哎，嘿，想骗我的钱，你还嫩点儿。又来了一个骗子，干什么呢？ 请问您这儿是否住着一位举子叫张四海呀？ 在下便是。 恭喜老爷，朝廷命您明日入宫殿试。 呵，一个比一个邪乎。去，去， 哼， 去， 怎么这是？ 别去骗钱去。 哎，老爷，您到底是不是张四海呀？ 是又怎样？哎，不是又怎样？ 哦，您要是张四海，恭喜您发财；要不是张四海，别跟这儿瞎大白。 是我瞎大白，还是你瞎掰？ 哎，你说谁瞎掰呀？ 哎，等等，瞎掰不瞎掰？你到底去去。 大傻帽， 官人，你说这人世界真有同名同姓的人吗？ 同名同姓，这次难事有你。 我想那个与你同名同姓的举子，此刻该是多么的风光，多么的体面，哎呀，多么的！ 你骂我？ 骂你？骂你也无济于事。 是啊，骂我也交了白卷。

说慧眼识才，哎，二位才是名副其实啊！ 不敢呐。 状元公，你叫什么名字？ 又开始做戏了。 晚生姓张，名四海。 张四海，还不谢过二位恩师？ 不谢二位恩师。 不敢当，师兄你不敢当。 日后还望二位恩师多多提携，凡事不吝赐教。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二位大人不必客谦。状元公年轻气傲，涉世不深，当值教师，哎，还得指教， 共同切磋， 相互指教。 关怀备至，可见这关系特殊啊！ 欲盖弥彰，不言而喻啊！二位大人，朝廷殿试，这文章总是要问问的，但不知二位对新科状元的文章有何疑问呐、啊？ 状元公的文章是字字中计，下官你能出口成诵，还敢有什么疑问呐、啊？ 哎，既然是殿试，咱们好歹也得问问。 千古妙问，通篇学问，学习我都赶不上啊，哪里还有什么疑问呐、啊？ 这个。以往殿试圣上都问些什么？ 文章八股，诗词歌赋，随心所欲，心之所至吧。 知道了。张子海 在。 有道是：文章考思辨，诗词见才情。你今状元及第，定然是感慨多多。这么着，你且用四句七言概括 啊。四句七言， 七言 坏了，这殿试诗歌考感慨，那全唐诗集忘了带呀。哎呀，这 这么快就有了，说 祖上记得在阴间 好 好什么 金榜高中不忘祖先，表弟是够 善小尉先挂骨了亲，武兵求雨，实乃治国安邦之根本，果然大家风范呐、啊 哦！接着说， 贵人相知上九天， 好，又好什么？ 状元及第，功归贵人，表弟是故 意。古人云：“人之无义，则天下无道；人之有义，则天下有道。”一国一字，实乃治国安邦之要义，不可等闲视之啊！ 就文法而言，祖上对贵人，记得对阴间，阴间对九天，啧啧平平，平平啧啧啧，平平啧平平，一三五不乱，二四六方平。况且世人深得自教之道。 严守格律，绝不拘泥，对仗共振，从不自负。所谓包丁摘柳，游刃有余，这游刃有余。 接着给我往下说， 生逢其时，天开眼，命中之地。 好好好 礼。 哦， 那么依二位大人之见，张四海担当何职啊？ 这个 一状元翁的才华，可直接进翰林院。 哎，区区翰林府，无非有余吗？ 二位大人，对张四海极尽鼓吹之能事，莫非与他有什么私情吗？ 朝廷局势，唯才是居，国家大事，岂敢有私？ 喝酒千岁，明察秋毫，下官断断不敢有私啊！ 无私，无私，那就呈表推荐吧。 九千岁，下官已准备好走了。九千岁，您看。 哎，二位大人倒是有心的人呐！ 九千岁提拔的人才，便干不尽心尽力呀！ 二位大人功劳大，此子可算有才华，翰林院内添奇葩，共同再也配。向阳花， 向阳花， 向阳花， 向阳花， 向阳花， 唐小泉吗？ 啊，九千岁，下官有一事相求，只是不好启齿。 但讲无妨啊。 下官有一条女，年方二八，是天生的貌美，下官有意将她许配状元公为妻，不知九千岁意下如何？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双喜临门。哎，美事美事啊。 他九千岁，下官也有一女，天生美貌，尚未婚配。下官有意许配新科状元为妻，捆绑九千岁帮忙是何？再者说了， 怎么着？ 您看他这把子岁数，他女儿指不定谁的呢。 没错。哎，二位大人争相攀亲，叫老夫我一时犯了难了。 啊，九千岁，凡事都要过先来后到，此事 当是我亲自立 的，自然就是天下要 为之。哎，慢着！我想起来了，那张四海他哎有媳妇儿了。 连这小子有媳妇儿他都知道了，可见这关系非同一般， 总算不小心说漏了嘴呀。 啊，九千岁，状元公才华出众，娶过三妻四妾，算不得什么啊。 哎，倘若做小岂不委屈了令吗？ 做大做小床看造化， 既然如此嘛。 这天子居所果然是金碧辉煌。 张四海 在。 二位恩师有意将女儿许配于你，不知意下如何呀？ 哎，这可万万使不得。 怎么使不得？ 二位